朝鲜积极提倡民族服装，各地朝鲜服装店和服装制作所搞好实现我国妇女喜欢的朝鲜裙袄、节日服装、婚礼服、便服、老人服装和儿童服装图案标准化，提高各品种加工技术等工作，来做到民族服装符合朝鲜民族风俗，便于穿戴，适合年龄和心理特点，又好看又优雅。为了进一步突出由我国人民智慧和才能凝聚的民族服装的固有特点和优点，朝鲜服装协会经常举办全国朝鲜服装展，还致力于根据时代审美感发展民族服装款式及其加工技术。